来的冬夜，爱你的美，轻轻把露水轻轻干杯，美丽的姑娘温如水，慢慢的打开那静静的心呀，忘掉那个是谁。 反正我本来的打算是想把这首歌听一半就拉下来，但是实在是没有力气，然后就居然一直把它听完了，因为这个声音实在是太美了，又很萌，又有点泼辣，然后又很温柔，其实啊，声音高音部分又很清澈和嘹亮，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宇骑兵，先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稍等。 FM 974的朋友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们两个人是安宇骑兵，我是骑兵， 我是安静。 安静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我们声音大一点好吗？来， 好的。 其实安宇骑兵今天做客是很匆忙哈，因为今天刚刚完成了一个大礼堂的表演，是不是？ 是的， 对对。 所以其实是带妆过来的， 对。 其实但嗓子打开了，是不是？等会儿直接可以唱是吗？ 没错。 刚才我们在那个直播之前沟通说，先唱哪首歌，要不要先选一首比较好唱的来开嗓？但其实发现每首歌对你来说应该都游刃有余的可以驾驭吧 ？OK。 那我们要不要先上来就唱一首？ 好呀。 我们决定先唱那首歌叫《小花》。小花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小花应该算是很随性的，那么就写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收养了很多的小狗小猫啊什么的。 有一个小猫的名字叫小花是吗？ 没有，其实是这个我们收养的小狗，我们领它放出去的时候，它就愿意咬这个路边的小草啊小花的，什么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小狗进行训斥，告诉它不让它去咬这些小花，也有生命的。 所以 啊， 是一只小狗叫小花， 也不是，这个小狗叫安琪。 安琪， 对， 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 对，对，他出去很淘，所以我们两个人 啊，有的时候就像对 小，终于听明白了， 他老欺负花草，花花草草， 明白吗？明白， 所以我们觉得，花花草草也有生命， 对， 随机呢就写了这一首歌叫做小花。 哦，那我们先来演绎一下好不好？ 好啊， 看看这个小花到底唱的是什么哈？来，稍等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伴奏对吗？ 对。 盛开呀盛开呀盛开吧，我心中最美的花。盛开呀盛开呀盛开吧，你是我心中的花儿。 好听这首歌，我终于听明白了，是一条小狗喜欢招惹花花草草，然后给了你们一个灵感，然后写了这首歌。但这首歌跟那个小狗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 对 主要是讲述了一个生命的可贵哈。 对，也寓意着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哎，就像花花草草一样，它有自己的开放方式，也有自己的朋友。我不一定非得在春天或者夏天去争艳，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啊，你们其实获得过还挺怎么说，就是有一个奖项还挺还挺大的哈。是2012年 的 星 光大道 的冠军，是不是？对对对，其实我认识你们不是在那个节目当中，我认识你们是在上海台的一个节目当中，叫做达人秀。对，但是在这之前你们已经获得了星光大道的冠军。 应该是之后， 之后， 对，这是之后， 是先去的达人秀还是先去的星光大道？ 先去的达人秀， 先去的达人秀，然后获得的名次是 梦想我主宰奖， 梦想我主宰奖， 是的。 然后后来再去的星光大道，获得了冠军。 对， 然后你们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组合的身份，对不对？ 对， 在这之前你们是怎么，就是有没有出道的经历，就是怎么样去到的达人秀之前，你们的这个经历是什么？ 应该是达人秀之前我们最早参加的是湖北的有一个节目， 对， 也是叫情歌会的一个节目，然后也是好朋友叫莫西子诗，那个时候是推荐我们去的 啊，莫西子诗， 对，跟他一起做了节目，然后那个节目之后呢，就又参加了一个河南的节目叫你最有才，最后从你最有才又去的达人秀 啊。你最有才我听说过这个节目， 对 啊，可不可以聊？ 可以可以聊， 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那个在那个节目当中好像有人有一位前辈， 是的， 对，好像说话比较的， 他也比较直接， 是不是？对不对？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故事？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小毛驴儿，一个小牛犊，什么都不懂， 就说， 对，从来不知道，就是 害怕， 对，害怕，然后从来就觉得我应该，我怎么想就应该怎么 说。但我觉得那时候你很自信。 对，反而可能是人知道的越多了，可能就会有所畏惧， 会收敛一些， 会收敛了， 对不对？其实这些故事无非就是你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对， 然后 我就很单纯，我就是想来表演，我想让我的歌通过电视平台 让 更多 的人 听到，知道， 对， 然后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老师也好，前辈也好，就是当然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尊心，都想哎，说你不管你演得怎么样，你都要去坚持你的梦想，因为每个人的梦想可能高低不一样，可能去追求的道路也不一样，你所经历的人生也不一样，所以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可能自己才会有权利对自己的梦想去 放弃评价或者是去诋毁。 我觉得梦想可能对我来说是高尚的。 嗯，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当时这个节目有一个评委坐在下面，然后听你们唱歌，唱完歌之后就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对， 当时安静就说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个 很大的演唱会， 很大的演唱会，很多人来听。 嗯， 对，但是那个当时评委说话可能很犀利， 是的， 因为可能是觉得你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锻炼和磨练。他未必也是坏心， 对， 但他可能说话比较 直接了， 直接了一些。他说可能你们需要很长很长的年数去准备。 是的， 然后 我活不到久了。 安静就直接怼了一句，是不 是？ 是 我，因为我想，就他说可能280年你可能就是实现不了梦想。我当时，哎呀，这个心里边确实是很难过， 感觉他把你梦想之路给阻断了。 就是、对，一盆水就从头浇到尾，就是我就想，哎呀，我的梦想不能被一个人一句话就浇灭了，我可能心里边的火一直在燃烧，然后那种火一下子变成怒火，就释放出来， 然后你脱口而出了， 对对对， 你说了一句什么？ 我说那你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你的梦想实现过吗？你又开过这样的演唱会吗？ 大型的演唱会。 对，我就是想说你也有梦想，你为什么要去这样打击别人的梦想呢？就是可能什么都没想，突然就迸发了。 但我觉得当时你的反应还是挺机敏的，挺有意思的。 嗯， 我们刚才听到的小花是出自于你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对不对？ 是的。 然后刚才那个安静和启斌跟我说他们在筹备自己第三张专辑， 是的， 能不能小剧透一下第三张专辑里面还有哪些歌，或者说哪些歌和其他前两张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是想自己想往里面加我自己的歌哈。 对，我刚才说 没有机会 了，从幕后到幕前了是吗？这是 刚刚咱们聊的，我其实在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预谋啊，可能里边我会塞进去两首我自己独立的歌， 有点阴谋阳谋的。 对，但是呢也会秉承着我们之前安静的那种嗓音和他那个唱歌方式，因为我觉得挺难得的。 嗯， 他能够把自己的声音给调动出来。 对，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我说实在话跟安静能够 什么叫特别喜欢，你把话说完整， 崇拜他。对，我崇拜安静的声音还有他的那个小脾气 方方面面。哎呦， 对对， 真的是非常的包容。 对，他我觉得他里边有东西。 嗯，那是。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在第三张专辑在做的时候，我还会把他的东西再往外调动一些， 把他的性格特征。 对， 嗯，些有些刁蛮的小任性的其实很吸引人的哈。 对对对， 只要不要太过哈。 对, 对， 现在他把控的非常好。 哎呀，在你的教导之下是吧？在你的呵护和宽容之下。 我其实平时我管不了他，我只有说的，哎，安静，你要不要新歌了？哎，这个时候我能够大男子主义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歌都是你写的，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我。 所以接下来你要唱的这首歌是你给自己写的，是吗？ 对，这个算是，对，我给我自己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也会写一些歌。 嗯， 这首歌也挺有意思的，是写我回到家乡了。回到家乡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象中那样了，都变了。很多我喜欢的姑娘啊，还有我的好朋友。 你喜欢的什么？ 姑娘。 童年里的姑娘。 对。 对，我们上次 小玩伴 对回家的时候，那时候坐了一次很久没有坐的大马车，那个马车在路上的时候，它那个柏铃咔啦咔啦， 哎，挺有意思的， 就特别好听，那个感觉，然后小风一吹，让他一下就想到自己的童年了， 啊， 对， 童年， 特别是。我写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马车进村的时候，能看见村里边那个房子上面冒那个炊烟，炊烟，对， 对， 哎呦，那个感觉太好了，还有点夕阳，红红的太阳， 明白，明白，然后就突然有灵感了， 对对对， 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对， 这首歌的歌名叫《六妹与小黑》， 对，六妹与小黑，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骑兵哈，准备好了吗？ 好了， 风吹心陶醉，身后的影子你别再追啊，我都不知道你是谁，蒲公英随风在等谁啊，我的 楚你是谁。那村庄美，炊烟美，身后的影子在流泪。原来他是我童年的那个小黑。那老屋美，窗花美，村口的人在流泪。原来他是我童年的邻家六妹。不用想，不用问，六妹一定是嫁给了小黑。不用问，他们的爱情一定是很美。 这一听唱的就是村里的事儿，六妹和小黑是一对儿是吗？ 对对对。 嗯， 最开始应该是六妹是我的。 嗯，哎，你怎么什么都敢说在这儿？ 对啊，因为小的时候跟我一块玩的，就 可能还是安静的脾气好哎。 对，影射出这个六妹嘛。 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不把小黑写成一条小黑狗呢？那样更有感觉。大马车跑过来的时候，突然这个小狗跑过来了，小狗跑过来了之后，然后骑兵就不认识，但是小狗跑回去的时候，突然从老屋里跑出来一条。大狗 啊， 然后骑兵发现哇，这只大狗是我小时候那只小狗。这个故事就好了， 你可以再写个续集。 对， 写个番外， 然后就把 六妹的番外 给越过去了。 真的是好有心思。哎，来点评一下这个骑兵的唱功呗。 说实话，我不认为骑兵的唱功特别好，真的，说实话。因为他的声音又不民谣，又不是那种流行，然后呢，他只是有自己的特色。 嗯， 我从歌里边从来没听他的技巧，就是觉得他的情感，他的经历。 对，主要是我们在他的那个音色里可以听到他的真诚。 对， 然后他真实的在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 是的， 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他说的是自己的事儿，也不是别人的事儿。 对 不对？其实挺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六妹与小黑。可能会出现在第三张专辑当中。 对， 刚才我们听到小花是第二张专辑，六妹与小黑是第 三张 专辑。我们还跳掉了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其实是你们最火的一张专辑了吧。三年三 天。 对，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就叫三年三天。 是的， 可能好多人都是听这首歌认识你们的。 是， 安静要不要唱一下？ 好呀， 来 给大家唱唱三年三天。 来， 他的心啊。

大家好，我们是安逸骑兵，我是骑兵， 我是安静。 嗯，刚才我们唱三年三天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感受，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说了。我刚才节目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还问安静，我说哎，我说你有没有怕自己唱破音过，你有没有唱破过？安静居然跟我说我怕，但是没有。但是有一次好像是把音箱唱破了， 对， 自己的声没破，音箱 破 了，是吗？ 音箱破了。 把这个小故事给我们讲讲。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唱歌从来不知道说这个音箱它会有多大的功率能承载我的声音，就是唱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 哎，可是你说话的声音很轻。 对，说话的时候跟我一唱歌的时候完全就什么都没有。 对，但是你刚才跟我说，你说因为这不是大场面，可能在这个小直播间你会收着一点。 对，收会收。 对，如果是个大舞台的话，你可能那个音响效果又是 会疯一点。 等会儿你离我们话筒十米远， 会疯一下。 对， 我怕唱冒烟。 对，哎，对，你那个音响是怎么就冒烟了呢？ 可能是它功率可能过大，唱烧了。我当时唱的什么歌？什么？那时候唱什么《青藏高原》一类的，就是那种歌。 你还能唱《青藏高原》？ 对，那时候还很小，好像是十八岁的时候。 哇，你好高啊！ 然后那时候唱《青藏高原》，从来不知道说，哎呀，这个高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麦克和音箱不像现在专业有那种保护呀，或者是那种可以压缩，就是你唱的时候。出来什么声就是什么声 啊！现在还会自动调节。 对，等到最高的时候，我就不躲，也不把麦克拿。最后一句的时候，然后我还在唱，音箱突然冒了一股烟儿，就关了。 你在唱什么？大家都听不见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个，虽然我不会唱歌啊，但是我们去 KTV 也常常拿着那个麦克风话筒，然后耍酷，就是那个话筒离嘴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我们觉得那是种范儿哈。 对， 明星都这么干的。其实是他在一个手动的 调节， 对音自己音量的大小 均衡一下。 对对，不然就是太爆了那个声。 不然听着的耳朵会有，就是比如说你特别强的时候，它会一直在那个频率上很刺耳。 哎，刚才我们说到你唱《青藏高原》，哎，你是唱民歌的是吗？ 我不是唱民歌的，就是《青藏高原》也是用我自己的那种方式去唱，也不是那种专业的民歌唱。 那你以前学过吗？ 我没学过，一天专业的唱歌都没学过，也没有老师。 就是什么都没学过， 什么都没学过， 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对对对， 就自成一派是吗？ 我就对小白的小白， 你非要说自己天赋高是吗？说那个声出来就这样。 我不是抢话，其实他迷我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一个老师也没有。完了之后呢，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呢，我还挺拽的，我就哎， 你觉得你自己还是 啊，我可牛了，对我还见过那么多人，还见过明星。完，我见着他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 蔫了 啊，你都会唱什么歌？他就开始说，那你说你想点谁的吗？ 哇塞， 对呀，他就这么敢问我，反问我。我说那个《青藏高原》，我听过你唱。我说那你这样吧，我那时候也开始喜欢民谣啊，也写歌。我说的像什么田震的，你会唱吗？ 田， 对，这完全是两个方法。 对呀，那音色都不一样，对不对？音域也不一样。 完了之后，他说的，那你会弹吗？我寻思， 哎，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对呀，我说那我弹一下，你唱一唱。我一弹完了之后，田震的他也会唱，而且唱的特别像。我当时就傻眼了。 瞎眼瞎杀嘛，这个。 对。 突然之间就从那种 服， 一下子就把，从心里彻底就服了他了。 这是第一次见面。 对，第一次见面 就服了， 服 就喜欢了。 对。 啊，觉得他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哎，你是真的一天就没有练过？ 一天都没有练过， 就天生就知道自己适合干这个。 我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唱， 而且发现自己还 自由的 擅长 唱， 对吧？就是一开嗓，别人觉得，哎，你这个声儿不错。 刚开始其实我并没有说自己找到我自己的声音，刚开始就是模仿。我就觉得谁唱歌好听，自己的喜好，然后我就去模仿谁。到后来 感觉你模仿了田震，模仿了那个谁。 然后后来的时候，对，以前就是模仿他们，觉得那时候觉得好听。 哎呀，李娜声音好宽厚的呀。 对呀，她是那种山歌道道多，就是那种什么嫂子，对，就是那种很宽厚，音域很广阔。 对呀， 但是也喜欢唱，就是按着他那个感觉去模仿。 然后流行歌也可以 也唱， 所以现在你们的音乐就是介于民，我觉得啊，介于民族和流行之间。 对， 哎，游刃有余， 有点像其实我们中国民间流行的那种民谣，其实民谣单纯， 民间流行的那种 民间流行的那种小调，那种 民谣，还不是一开始他见到你说的那种民谣， 不是那种民谣， 对。 那比如说接下来这首算不算你们的一个代表作红苹 果、 红山果红苹果， 对， 因为你们有一首歌叫苹果嘛， 对，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先把这首红山果唱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红山果是吉他伴奏还是你们自己的一个伴奏、 上那个里边的 伴奏，里边 有伴奏，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就请暗语骑兵给我们带来这首歌。红山果， 一朵花，一棵树，一座房子，一条路，一座山，一条河，一只小船，一个我，一颗心，一把火，挂一个你，划着船过了河，你在水边看着我。 一年前我路过你家屋前的那条路，我悄悄地看着你， 是来自暗语骑兵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红山果，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周末傍晚六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是正在营业中的974 Live Show。 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纯。刚才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今天的节目嘉宾安宇骑兵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红山果。其实我有一次从因为我偶尔也会听974的节目嘛、嗯、不，我经常听、嗯、然后偶尔听到其他 DJ 来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会突然也被震到，因为它和其他的音乐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嗯、对，刚才安静也在跟我说、嗯、其实你们的音乐制作人都不太好定位，对不对？ 对， 不知道到底是民族呢，还是 什么样的？对， 还是通俗呢？ 通俗还是民谣？ 对，嗯、好像都 很难定位， 都不是， 一直也没有说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安宇骑兵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 对，因为你的好多歌，嗯、反正我也唱不上去。嗯、对，换一个人，估计他也找不到那种感觉，那种小腔调。 对，民歌要来唱的话，还是有点低；嗯、通俗的话，还唱不上去、啊。 民歌来唱是有点低的。嗯、 对的。 嗯，其实就唱民歌的人也未必能唱好你的歌。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嗯，安宇骑兵的歌其实是有很有自己特色的、嗯，而且安静跟我说，他是自己找自己的声音表情找了很久 。 对，其实你看他说话的时候像个小姑娘一样，非常的文弱，嗯、说话声音也不大、嗯，但是你在音乐里面那个声音表情却是非常丰富多变的，有娇嗔的，有刁蛮的、嗯，还给自己很多的设计， 是、嗯、 都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 对，因为 找了很久，对不对？ 当时我跟骑兵组成了我们的安宇骑兵的乐队以后、嗯，他写出来的作品让我觉得太有画面感了，嗯、我在里面就是。扮演着很多的角色，就是那种感觉，就像电影、啊，就像电影一样。我每次唱到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就像我经历了一次在歌里边所表达的这个人、嗯、这个人物、这个人生、这个故事一样、嗯。我就把自己转换成很多的角色，我就想一下子用我所有的情绪都表达在歌里边。 所以你看，骑兵从来都不掩饰对你的欣赏，嗯嗯，但是呢，你呢把很多对他的欣赏放在 他的写作。 对，放在你的音乐里了、 嗯、是的， 我能听出来。那么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骑兵自己给自己写的歌，是不是？ 对对对、嗯、这个是也是我平时没事的时候要给自己写一些歌，积攒一些。 看出来你野心挺大的。 对 我觉得第三张专辑以后那个安静的声音会越听越少。 也不能，我还会以他为主。嗯，我只是有点玩票的性质在里面吧。嗯，但是一定是表达我自己的真实情感的。 嗯，这首歌写的又是什么？ 这首歌其实，表意上说的是很随便，但是作为一个，嗯， 这首歌就叫随便，对不对？ 对，它名字就叫随便，但它表现的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嗯，它是对于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很认真的度过的，而且很珍惜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嗯，只是它属于那种很随性，看起来很邋邋遢遢，但 看起来很随便， 看起 来其实是很认真负责任的人。 哎，我能感觉安静好像对这首歌评价挺高的， 我比较了解他。 嗯，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好不好？这首歌是现场自己伴奏，对不对？ 对，一把吉他。 好嘞，嗯，我们来听骑兵自己个人带来这首歌《随便》。这首歌应该会出现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哈。 我随便的看一看，随便找几个老朋友出来喝一喝，随便的弹个琴，随便恋个爱，随便找个女朋友求她嫁给我，随便的想一想，我随便的忙一忙，随便捞点外快回家给老婆，随便的疼一疼，随便爱一爱，随便生个娃娃我也乐一乐，他们说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可是你们究竟了解我有几多，其实我是一个随心而变的人，也是一个随心情而变的人，他们说我是 是随便来自骑兵广告之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哈。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欢迎回来974 Live Show， 我是千纯。今天我们节目嘉宾是安宇骑兵。刚才骑兵唱一首随便，哎，我觉得你渐入佳境，哎，感觉比第一首发挥的好得 多，对不 对？我看幻乐之城里面任素汐她唱到情深处的时候也未必会很在意有没有走音，其实我觉得刚才骑兵一开始可能有一两个地方有一点点走音，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整首歌给我的感觉，还真的是在唱你自己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听友可能看不到画面，我觉得他俩唱歌的时候啊真的是会眉来眼去呢， 快虐你了， 被虐的受了10000点伤害，而且关键就是安静听着骑兵唱歌的时候还会不由自主的露出那种微笑，甚至会低下头大笑。 对， 我觉得那种喜欢和欣赏是放在心里的。据我所知是2012年你们参加6+1这个节目的非常6+1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骑兵向你求婚的。 对， 然后你们有一首歌叫做嫁妆， 是的， 是写给自己的吧？ 对，那个时候写嫁妆的时候特别快， 是 大概需要了1个小时左右。 你这是情之所至，肯定快。 我跟你讲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家是楼上楼下，我楼上呢有我自己一个小工作室 啊， 我在憋了一早上了，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题材，因为那一段时间参加的节目啊或者需要的曲目会多，完我就上了趟洗手间下来了，

我是想要花开在蓝天上，心中只崇拜天上的太阳。坚强的相信会再次见到你，也是想要花陪我在蓝天下，和我一起享受着暖暖的阳光啊。风大雨大你说那不可怕，那就和我牵着手看雨后太阳。 在安静的声音里面，我真的找到了一点李娜的影子。你是真的可以唱青藏高原的，虽然没有听过、但我现在相信你一定能驾驭得非常好、这首歌确实很有力量，是写在你们的低谷时期，对不对？ 对对，最开始做原创音乐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上面，就没有时间去出去挣钱了、对对对，填饱 生活陷入低谷， 说得好实在啊、 填饱肚子这一块就弱下来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最难受的时候，好比说就是鞋走破了，或者是饭就剩一碗米饭或者是一个馒头的时候，真的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以前听过张宇和十一郎说，如果只有一个馒头的话，咱俩一人一半 啊。 你们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 我还给他加上豆腐乳了呢。 哎呀，生活水平有提高啊。 对呀、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放不放弃做原创音乐这块、还是说像以前一样继续的唱别人的歌？ 哎，对， 那样也可以能够把肚子填饱啊。 那是， 对，完了我们两个人选择是继续做原创音乐 啊，不妥协， 不妥协。 嗯， 那么就得经过那么一段时间，其实也很快，大概得有三四个月以后就有人找到我们。 超快的， 真的挺快的。之前呢我们做了一年的打算，留了将近10000块钱。那个时候10000块钱我觉得 很多了， 也很多了、 现在也挺多的呀。 对，10000块钱我们照了一年，但是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就熬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所有的低谷都走过了之后，就开始一点点有人说的原创音乐你来演出，演出我们会跟你分那门票，门票。 对， 对， 好比说他20， 对， 我们就能分到15呢。 对、又能买一面包， 对， 还能买一瓶豆腐乳。 但更打击的就是我们头几场演唱会的时候，小型的那种，没有人去，我们是倒赔120。 哦，没有人去，你们自己还得拿钱。 对，刚开始都没有名嘛，大家也没有听过，然后都没有名。 就是在你们参加其他的 节目 之前，最早的时候， 对，最早的 那才是真正的出道，我觉得。 对， 赔120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觉得，哎呀，这已经可以了吧？ 然后一人掏60 啊，完了之后又和几个那个兄弟们也都是做那个原创音乐的，大家拼场，租金要交1000。 老贵了， 这回全赔进去吧。 真是， 我们自己找几个人去，你必须得去了，你买门票，你怎 么什么支撑着你们呀？ 就是好朋友哈，必须得去。 我们也是互相取暖嘛。 明白。 完了之后，大家一看这样不行， 嗯， 又各自走自己的那个小专场啊，就赔能少赔点吧。 对对对对对，是。 但是一点点，我们就积攒了一些人气。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一场有将近150人了，那个场子只能装80人的时候， 就是都是冲着爱与骑兵来的，是吗？ 对呀、 哇，那时候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对对， 特别有成就感， 好开心啊！我都替你们开心。 对对对，150人进不去了，买票人 对呀， 预售都不好使了， 感觉自己发财了。 但是从那以后，我们俩人就给自己就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嗯， 那么、哦、那 对，那么刚才那一首《向阳花》，就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哎、 马上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种精神就是就跟个猴筋套，马上要崩折了，崩不住了。 嗯，很痛苦是吧？ 他头一天把门就摔掉了 啊， 就因为这事儿， 就 是他 就 关上门了，不让我进去。 所以你看，其实我一直觉得安静是有泼辣的一面的。 很直接， 你看在那歌里面那个，在那说话，现在听不出来啊，现在好温柔的啊。但是我觉得是有那一面的，有脾气那一面，而且脾气其实挺大的， 挺大的。 对，把门都摔了。 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敲他这个门，敲不开，我这么敲的。我说安静，我写了一首歌。 对， 他哗一下把门打开了，是吗？ 对对对， 那是真爱音乐。 完了。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说你别生气了，这首歌绝对好。完，我给他唱了， 就是《向阳花》这首歌， 就是这首歌 啊。 当时他就，咱得继续干。 确实是，他也把很多的力量投入到这首歌里面了，和其他的演绎方式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你更多的是运用那种。非常有力量感的，像李娜那种的宽厚的音色来演绎这首歌。 我在自己唱的时候，每一根毛孔都会张开，就是那种我听到我自己有两首歌让我就特别充满力量，一首是这首《向阳花》，还有一首是我们的叫《断语翱飞》。就是这两首歌，我每一次听，我都会让我自己觉得充满力量，每一个毛孔都会打开那种感觉。 就给自己打气那个感觉。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唱哭吧？ 有过， 有过，对不对？因为很动情。 对 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安雨绮萍给我们推荐的《向阳花》，但我们现在要现场来听一下安静给我们带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苹果》。苹果是另外一种感觉吧，和向阳花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个苹果是讲述了一个女孩子从青涩到成熟，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 少女， 少女变成一个女人，懂事了，什么都爱情了，恋爱了。 哎，这个感觉会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的一首歌， 完全不一样。 好，我们来听一下。 一路上正在洗车的人，早点回家呀！家里在等着你吃饭呢。 来， 世间，红红我的脸扑在你手里面，曾经酸涩如今我的甜。 非常轻柔的声音，这首歌非常的柔美，而且我坐在安宇骑兵的对面，还看到骑兵悄悄地举起手机来给安静拍照啊摄像啊，哎呀真的是太甜了。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让我先缓缓。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是安宇骑兵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叫做《苹果》，写的是一个女孩成熟、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哈。又是骑兵写的， 是的， 我觉得安静， 你心里想的就是安静， 对， 对，他会把自己分裂成很多的我 啊，是吗？我能感觉到，就是他那种眼神里看你看不够的那种浓情蜜意， 太虐了。我觉得女孩子， 我已经被你虐习惯了，来吧，互相伤害啊， 互相伤害。我觉得女孩子的青春期实在是太短暂了，她不像男人，她40有40，50有50，都可以去那样式的哈，可以美啊，可以美， 你没有这个权利了。 我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女孩子最美的容颜，如果这个男人分享到这个最美的容颜，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她，我觉得，用我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写更多的作品，在作品里头把它留的时间会更久远一些。我只有这种方式， 我确实感觉到了，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调动她的性格当中的各种吸引人的那一面。其实女人有很多面，她不会只有一面， 不是， 那每面都会有每面吸引人的部分。刚才就是一个非常轻柔婉约的安静， 对， 然后被你捉住了那个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安静也很厉害，就是你，因为很多的歌手其实他不太会擅长发掘自己，这个很难，了解自己是最难的，所以他需要一些制作人，然后来告诉他这个地方你要颤音呐、这个地方你要什么那个结尾结得快一点啊，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一下呀，要有个设计啊，但这些通通是你自己来，对不对？ 对，骑兵从来也没有限制过我，他说给我一首歌或者写完这首歌你要求你，或者是给你一个框框让你怎么唱，他觉得你怎么觉得好听，怎么觉得自然你就怎么唱， 而且他会在我的作品之上加东西 去发挥， 对，这个我觉得挺难得的。 你们不要再这样，你们这不是互相恭维。那其实安静对自己的这个音乐的把握，就是完全是自己来，对不对？就是你自己唱完了，你自己再听，完了你自己再去琢磨。 我唱完从来都不听，就是骑兵给我作品，我 一遍 就过。 我还以为你会自己再去琢磨说，哎，这个地方我要再怎么样发挥一下。 就是唱之前，我拿到歌词的时候，我会读，我会在心里边就感觉一下。但是在唱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遍就过。我们在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有几首歌，基本上就是一遍两遍我就过了。 哇，这么厉害啊！ 就是没有，就是很自然就唱出来了， 就那种大的设计在自己脑海当中，然后一遍就过，加上自己那个过硬的唱功。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硬的唱功。我们接下来来听安静给我们唱歌，这首歌叫做《场景雨》。 对，这首是一个对唱， 我都对唱，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场景，然后顿号雨？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一块儿下班了以后，骑了一辆自行车，然后我俩那时候还没有太正式的就觉得两个人可以做朋友。然后那天下小雨了，然后骑兵就把自行车推下来不骑了，然后就拿了一件衣服搭在我身上。那时候可能离家在外吧，自己就是跟骑兵突然漂泊到北京去追求我们的梦想，觉得真是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终于哎呦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就恋爱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转折点，是不是？所以你们按照这样一个情景，然后写了这样的一首歌。 是，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场景 雨》的这首歌哈，是首对唱歌曲。来， 说那样也才够漂亮。日后天空我画一道彩虹，喜欢你看彩虹时的模样。午后天空我画一朵乌云，让它洒落雨点打在我们身上。 街上，但不要停， 只是这样浪漫场景。 我会记得你的好， 你的好，这样的机会很难找。 柔情似水的眼睛， 听到 彼此心跳声音， 紧紧相拥的背影，永不会落幕的电影。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 这就是来自《爱与奇兵》的一首歌，叫做《长颈鹿》，对不对？我已经，哎呦，稍等啊，我们来把话筒打开，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雨不要停啊。实在是太美了那个场景。稍等，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吧，待会儿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歌曲。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刚才说到了《长颈鹿》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播放那首歌叫《偶 像》，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是启兵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对， 我就知道一定还是有故事的。 肯定是有安静，没有安静，我发现我在第一张集。 哎呦，你的灵感就枯竭了吗？ 对，就没有了，没有东西要写了。 嗯哼，所以呢，所以《偶像》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哪儿？ 其实就是房山那边。 嗯， 房山在大山里头，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带相机自己拍我们专辑的照片。 嗯，对，刚才那个安静跟我说，你们第二张专辑《心无疆界》的这个封面就是自己拍的， 照片修片， 对，就跟 整张专辑的封面都是 修 片，专门学的 PS 又学的，嗯， 非常有生活， 对，就觉得很有乐趣 啊。那是对，都每件事情现在都是亲力亲为吧， 没把它当工作，就觉得自己的事情这样自己做是让你的人生真的是不一样了。 我刚还想说会不会觉得很累，但是你突然就说了就是 不一样 不一样。那 如果你觉得累 的话， 对呀，你就会很累，但是你觉得不累，这是你经历的人生，你回头再看的时候别让它可惜了， 对， 浪费了。 所以你们一边玩着一边就把这个专辑做了，然后一边就把歌写了，这首歌叫偶像。 偶像， 嗯，然后唱一下吧，好不好？现场就拿吉他伴奏吧，好吗？来， 来，路上堵车的朋友们，或者是就要回家的朋友们，来轻松一下，偶像送给你们。 轻轻的美丽的姑娘，轻轻的睡。

继续来关注 SHE 所属唱片公司昨天公布 SHE 将在9月11号成立17周年当天在台北举行一场户外免费万人音乐会，邀请歌迷和他们一起用音乐庆生。黑比表示，音乐是最直接记录 SHE 青春的形式，也是延续 SHE 生命最好的方式。他笑说，大家聚在一起当然要欢唱。9月11号是 SHE 重要的日子， Selina 感谢歌迷们17年以来对 SHE 的爱。他说，歌迷给了我们勇气，我们也借着歌曲回馈力量给大家，这是一个很良善的循环，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唱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周奇思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 北京时间的18:34，打开 radio， 我们来听一场 live show。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安与骑兵。稍后广告后，我们带来一首《小虫儿》，所以锁定 FM 974，马上见。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他们说他们的民谣定义为田园民谣，还比较有趣。接下来这首歌叫《小虫儿》，我们来听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有请安与骑兵。 我生在春天里，嘴里含着刚发的新芽，享受着清新空气，怀里抱着刚开的桃花。我长在夏天里，看着蚂蚁搬进它的新家。我躺在花瓣里，我的家在阳光底下。嘴里啃着成熟果实，原来它比花蕊还甜蜜。听说在冬天里，雪花其实也很美丽，只是我要保护自己，不然就会冻死在那里。 嘴里看着成熟果实，原来它比花蕊还甜蜜。听说在冬天里，雪花其实也很美丽，只是我要保护自己，不然就会冻死在那里。突然间寒风起，我还来不及躲避，雪花你在哪里？瑟瑟中我在等你。突然又下起冬雨，看来我不应该待在这里，急忙把自己藏在土里。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也很适合此时此刻不着急回家的朋友们路上来收听啊。 对， 很简单质朴的一首歌，而且来源于生活。 是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 《小虫 儿》， 又是哪来的灵 感？ 这个其实都是那一时期的我们两个人那一段时间， 这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了。 对，但是它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选下剩下来的，应该就是 明白。 因为第一张专辑很重，我觉得那个时候但是在第二张专辑我们想把那个时候想要放的那个歌放到第二张专辑里了。写这歌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也是在家里头创作，他出去放狗我就跟着下去了我给他拍拍照拍拍照啊什么的，他有的时候他会站在那里， 你真的拍他拍不够，刚才他唱歌的时候你又拍，你想其实安静天天在你面前唱歌， 是 你手机里得存了多少张照片呢？ 哎呀，没先可惜。 经常会感慨，其实骑兵会自己拍完照片他会看，然后多了 他还会看， 对，多了一根白头发呀、什么，就这些就是激励他，一定要是在我最好的年华，在最好的青春里写更多的歌，动力。 简直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了被虐得体无完肤快救救我。 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小虫儿大家可能听起来就是觉得很天真很卡通但是你如果去收听我们的专辑去仔细听，它里边的寓意是特别的深刻。一颗小虫子它怎么样去面对冬天，怎么过冬但是它还要有一颗天真的心去认为春天马上就会来到。其实寓意特别深刻的一首歌 叫小虫儿是不是？ 对。 接下来你们还要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两首歌曲，一首歌曲叫做乌鸦与狐狸，还有一首歌叫会相思的瓜。所以接下来你们走的路线就真的是田园风是吗？ 是的。 你骗我，你说你要给我来一首什么摇滚的 摇滚的唱 第三张专辑里也会有摇滚的那个歌曲是不是？稍等，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唱歌。广告之后我们唱的一首歌就应该是乌鸦与狐狸吧。好，稍事休息。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来，乌鸦与狐狸。 两两相望，你我惆怅，因为我在地上，而你在树上。别以为我在为你站岗，其实我的欲望都在你身上。为你歌唱那是伪装，因为我在地上，你还在树上。我唱到你心上，你就晕头转向， 经为你准备的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为你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树上的伤还不是一样，谁比谁强那还要看智商，树上的伤现在一样了，我的晚餐全靠你来帮忙，树上的伤还不是一样，谁比谁强那还要看智商，树上的伤、哦、现在一样了，我的晚餐全靠你来帮忙。想到还有猎人的枪，得意的时候我不该狂妄，早该想到还有猎人的枪，两两相望一样惆怅，如今我们都落在猎人手上，两两相望爱又能怎样，如今我们都要变成肉汤，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猎人在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写给你们的宝宝的吧？ 这首歌我 都乐得停不下来了，都。 就是骑兵觉得。我刚开始我说是写我吗？ 好像不对、 哎、不对呀。嗯， 其实我写的是确实是安静，这里边的安静其实就是那个 乌鸦， 乌鸦 不是那傻乌鸦吗？ 对呀、啊， 乌鸦与狐狸 啊，对，嗯，但是我们最 后那你是狐狸， 对，我把我自己比喻成狐狸了。 哎呀， 对他最后落到我的上，猎人其实就是现实的生活， 哦、 最后落入都是落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嗯， 被现实生活征服。 我还以为这个歌是写给小孩的呢， 不是， 因为很预言的感觉， 是， 嗯， 我们写的好多歌里边都是听着名字都很，他们叫萌哈， 很萌、啊， 对对对对，很有意思的歌，嗯、但是它里边孕育的可能会是生活当中很多。直击我自己心灵的东西。 你们很多的音乐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本身吗？花儿啊，苹果呀，红山果呀，小哎秋千下的小黄 狗， 黄狗 对, 对，也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 嗯。 还有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乌鸦与狐狸， 嗯， 哎、嗯，平时你们俩吵架吗？ 吵架， 嗯。 直言不讳是吗？ 对啊，直言不讳。但平时一般情况下，他很厉害，我一般吵不过， 就没输过， 那就对了。 是就是骑兵特别让着我。 我跟你说，吵赢了最后都分了。 对， 骑兵是有大智慧的人。对，所以你们平时在音乐上会吵架吗？ 音乐 上会有分歧吗？ 有分歧，但是我们两个人分歧最后呢是以。我战胜他为主。 对，音乐上基本上都是他赢了我，生活上基本上都是我赢他。 啊，音乐上你是听他的。 对，嗯， 啊，所以他会对你有一个指导吗？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音乐上他是 更专业一些， 更专业一些，我不能再任性。 你看在工作上就崇拜、嗯， 生活里可以睡睡门呐、啊，不做饭呐、啊，或者是偶尔 刷刷门很 对呀、啊，偶尔刷刷刷撒撒娇啊。嗯、但是、嗯，真正的到音乐作品上，这个就不能有一点情绪在里面。 嗯，你觉得他的这个创作都是来源于你们自己的生活，对不对、 嗯？ 你们会不会有其他的打算？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其实安静，你的声线可以驾驭各种各样的风格，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我听你唱苹果的时候、嗯，我觉得你唱通俗歌曲也完全可以游刃有余。 嗯、 那今后这个骑兵会不会给他在这个音乐上有更多的设计？ 会。我其实不光是第三张专辑有预想，就是在你想想他的年龄会越来越大，我会按照他的每一个时期去写。 哎呦我的妈呀！ 对，对，因为到时候声音，女人的声音虽然说都会很高哈、 嗯， 但是她每个时期都有变化，一点点 衰老，声音也会衰老， 声音会衰老哦，所以会根据他的这个声音， 声线、啊， 你还去 创作。 细微的调整是吗？ 会的，会的。 哎，你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它的声线有变化吗？ 有，第一张专辑就是那种很空灵的东西更多一些。 那是。 第二张专辑里面就有那种力量感的东西，好比说像《五色鸟》，或者是像后来的 《 断翼翱飞》 飞 嗯，还有《新乌江界》，都是那种力量型更多一些。 对， 我想在他年轻的时候，嗓子有力量的时候给他留下来。 对， 如果说 我到老了一样充满力量， 是的， 我要力量。 第三张专辑《摇滚走起》， 对， 对呀、啊。但是人不服老是不行的，对，我就为他四五张专辑以后都在给他设计呢。 啊，已经为他的第四张、第五张专辑在设计了。 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他。 那你好幸福，都怕你套牢了耶。 是， 我就怕他跑， 心机 boy。嗯，哎，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唱一些通俗歌曲。嗯、你自己喜欢唱通俗吗？哎，通俗和民族，你更爱哪一种风格？其实我觉得你是游走在两者之间。 嗯、就是，我也喜欢。 都喜欢 哦，我喜欢，也喜欢唱。可能骑兵给我写了一首，但是现在不能，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第三张专辑，叫做《迷途花》，那个就非常的有个性，但是就是那种非常通俗的方法去唱。 因为安静刚才跟我讲说，其实做音乐唱通俗唱得好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如果你就是走通俗这条路，可能你都出不来。 对，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些自己的特色。 是的，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安与骑兵。但是慢慢的，随着你们的这个知名度不断的打开，慢慢的可能你就会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一些音乐，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时间来到了18:48，我们还有8分钟的时间，我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的， 这可能是今天我们要现场演绎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会相思的瓜》。这个歌名也很有意思，我听不懂，来解释一下。 会相思的瓜其实是讲的是两个人的对爱的给予。好比说，会特别大的那个甜的那个，把什么呢？是被那个苦的把甜的给那个大的。 都说懵了，其实这歌里边， 因为没有唱这首歌，我没法解释。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一棵树上，一棵小花，就是一棵 藤上， 对，一棵藤上开了两朵花，为什么有红色的，又有 黄色的 又有粉色的。这个小孩就问他的妈妈说为什么呢？然后妈妈说，你看好了，这个花到秋天的时候会结成果子。这果子孩子又问了，说妈妈，为什么果子又有大的又有小的呢？ 这歌到底是谁写的？ 妈妈就说了，说好孩子，小的这个不是因为它小，是因为它把爱给了那个大的，所以哥哥才会长得大。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抑郁着一个，就比如说一个家里边，可能谁感受的爱更多，谁更好，或者是，但是他抑郁就是这个小的把这个爱都给了那个大的，他不是残缺，他也不是小，他是付出了更多的爱。 明白，就着这样的解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好吗？他解释的差不多吧？那你笑什么？没问题啊， 差点给你们带跑了。 来，会相思的瓜哈。 我家的篱笆墙上开了两朵花儿，一朵是粉色的，一朵是红的。妈妈告诉我，你要看住了它啊，因为到了秋天就会变成瓜。可我不明白呀，都是藤上花，为啥一朵是粉色的，一朵却开红花？妈妈呀告诉我，那是会相思的瓜，想念的或多或少颜色才不同啊。把爱都给了他。 静哎，你还很适合去做一个育儿节目，可以讲故事，还可以 唱歌，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我， 是吧？刚才我们听到是安静带来的《会相思的瓜》。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时间来到了18:54，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好快呀、啊。 对、 okay. ，安静也这么想，对不对？你知道，好多好多歌手来之前就说啊，我要唱12首歌，哇塞，太多了。但是一来这歌 没聊够，没听够， 没聊够也没听够，那只有下次再来。我觉得安与骑兵的歌非常的好听，而且他们的演绎方式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而且他们的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关注于自己内心的想法。我相信他们会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就跟骑兵说的，会根据安静的年龄的变化以及声线的变化，为他创作更多的好作品。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做客，好不好？ 好的， 来和大家说再见吧。 好的，我再说一句吧。我们 要表白吗？ 啊，要表白、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轮回。就刚才安静在唱歌的时候，你笑着看着他，然后我笑着看着你们。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甜蜜，真的很开心。来 啊，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经过1.5年的调整，恢复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第三张专辑已经在制作当中了。我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打算送给大家了。 好呀，因为之前说过可能要在7夕来放这个第三张专辑，后来发现要给太多的好朋友邀，就他们来邀歌嘛。为了给别人写歌，可能耽误了自己的这个新作品的发布的时间。但是希望能够很快和大家见面，好吗？ 谢谢主持人。 今天做客97.4 Live Show 的是我们的安与骑兵，如果喜欢他们的话，可以更多的关注到他们哈。时间来到了18:55，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17点不见不散喽。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达岭奥莱。 买个新能源等好久， 那是你们听说吉利帝豪 GSE 厂家承诺，北京用户提车慢送现金，携友同行还能帮砍价， 这么好？ 可不是，名额有限，赶紧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报名吧。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迪。